包龙头，大作，再开风华。 行，有点意思。 尊一声驸马爷， 咚里个隆的咚， 一听端了地。臣记得端木日朝红天的字， 但李根龙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说起了，赵瑞时你的神色过的过了我你在院中定有天的气， 这话都给说明了。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对呀、 告诉陈世美 啊， 小陈啊， 啊， 你假流血。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陈世美啊？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俩人小玩笑。 好嘛，还开玩笑。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包公说那不成。有人起诉了。 对，起诉， 这起诉书拿出来了， 还有起诉书。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岑嗣美疑心厌旧，杀妻灭子 呀， 逼死部下憨妻，罪孽甚重， 望 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你现在话是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状纸，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谁说的 啊？ 照样有 哦。 驸马无比挑眼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的状。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驸马爷今天来西客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秦军王南蛮皇上的后婚男儿赵宗闯天皇之下是在雷毛的大堂上，你要令押官为那状，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干子胡辣 的，不 一点不水灵。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那是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说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啊？ 对呀、 叫你升堂。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啊，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是啊，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杀是叫儿离魂破晓，人来击鼓， 空旷 我堂啊好，人啊堂， 咚咚咚，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 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 你倒留点神呢！ 带上了秦香莲，叫他人富豪。带香莲， 秦香莲呢？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吃的吃什么？ 盒饭 啊！你先带走，哪儿的事情啊？就你那仨刚吃完饭， 带到公堂。包公用手一指， 是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对了，堂了。 陈世美瞧坏了 啊， 跑这儿来了。 他也害怕， 告到开封了。 哈哈，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是啊，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嗯，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哎呦，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嗯，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要灭口， 取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